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的军队在至正27年的9月，也就是公元1367年的9月，攻占了平江城。这个平江是张士诚最后的据点，那就意味着张士诚也彻底完蛋了。张士诚这个人呢，倒是有几分骨气。他在城破的时候还在城里坚持巷战，即使朱元璋反复的宣传只要张士诚投降，不但不会杀他，还会善待他和他的亲属。但是张士诚是抱定了决死的信念，他杀死了自己所有的亲属之后，也准备上吊自杀。结果呢，被部将们解救下来，然后当了俘虏。朱元璋的士兵把张士诚用船押往应天，在这个船上啊，他是闭口不言，也不吃饭，不说话，不吃饭，表示自己绝不屈服的那种决心。到了应天之后呢，朱元璋派了自己的重臣李善长来审问张士诚。这李善长啊，厉声呵斥张士诚，却得不到对方的任何反应，大声的骂他，骂了半天，这张士诚连理都不理他。从始至终啊，张士诚都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着李善长，这李善长也让他瞧得发毛啊，又看他不说话，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张士诚在看完了李善长的表演之后，说出了他在这次审讯当中唯一的一句供词。他说什么了呢？他说呀，你不过是条狗而已，让你的主人出来吧。没办法了，朱元璋出场。朱元璋看着这个打了10年仗的老对手，也琢磨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要彻底的打败他，要彻底的征服他，还挺不容易。于是呢，朱元璋就用少有的和蔼语气来劝张士诚投降，希望啊张士诚能被自己所感动。而朱元璋得到的答复也是只有一句话。张士诚说什么了？这个历史书上记载，张士诚说：“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这句话什么意思呀？那就是说，你朱元璋啊，并不比我强。我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老天爷照顾你，不照顾我罢了。嘿嘿，朱元璋听了这个话，这气呀，他终于被激怒了。于是他杀死了张士诚，并把张士诚的尸体烧成了灰。所谓的挫骨扬灰，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张士诚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他白手起家，最终成就了一方霸业。但是他的缺点和优点是一样的突出。作为乱世群雄当中的一个，他有着小富即安的那种心理，没有什么进取心。但是他却并不明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进行的只能是淘汰赛，胜利者最后只有一个。但是张士诚仍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意志坚强，反抗元朝的暴虐统治。虽然曾经投降过，但是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死亡面前呢，他毫不畏惧，把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种不怕死的人应该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现在朱元璋终于扫清了自己前进路上的两大障碍，他即将面对自己最后的一个对手。对他来说，这个对手才是真正的敌人和仇人。这个对手是谁呢？那就是元朝。要是平心而论呀，陈友谅和张士诚确实是朱元璋最强的对手，但是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呢，朱元璋和这俩人并没有多大的仇恨， 甚至呢还有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但是元朝就不一样了，正是在这个残暴王朝的统治之下，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家破人亡，自己呢流离失所，乞讨度日，不得已最后被逼的才去造反。在朱元璋的心里可以说埋藏着对元朝的刻骨仇恨，这里头不但有家仇，而且还有国恨。但是朱元璋呢，他非常的聪明，在他扫平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争当中，为了麻痹元朝，朱元璋啊不称王不称帝，并且暗中表示不与元朝为敌。他还给当时的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送去了一份厚礼。这么看来，朱元璋确实是个搞关系的能手啊！在元朝看来，这只是一个只想在战争当中捞点好处的乡巴佬而已，给点好处就行了，都没怎么在意朱元璋。可是如果这些元朝政府的官员去调查一下朱元璋童年时候的悲惨经历，再思考一下是谁造成了朱元璋的痛苦，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谬。朱元璋的策略可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他解决了陈友谅，即将扫平江南的时候，元朝政府赶忙派户部尚书张敞到这地方来为他封官，说给朱元璋要封一个大大的官做。他们总觉得呀，朱元璋这个人是可以为他们所利用的，给点钱就是了。朱元璋的反应呢却是大大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他呀推辞了这个官没当，却把张敞这个人给留下了。这不等于挖了元朝的墙角了吗？朱元璋啊对刘基说，元朝送给咱们一个大贤人，就是这个张敞，你们呀没事儿可以和他多谈谈，跟他学点东西。如果朱元璋的这个行为还不能让元朝明白他的真正用意，那这些元朝的官吏也就太愚蠢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和张士诚作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元朝政府曾经非常高兴地当了一回拳击比赛的旁观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三个人全倒下，然后自己上台去宣布胜利。这个元朝政府啊，最愚蠢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知道现在场上进行的是一场淘汰赛，而最后胜利的奖品那是和自己决战的资格。当朱元璋历尽艰难从尸山血河中走出来，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尸体上爬起来的时候，元朝政府才畏惧地发现这个胜利者原来比任何一个对手都可怕。朱元璋这个时候有着精良的军队，善断的谋臣，勇猛的武将，他率领的也不再是那种一攻即破的农民起义军，而是一支战斗力不逊于任何军队的强悍之师。元朝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给朱元璋送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希望他能够接受招抚，继续来做元朝的奴隶。可是他们慢慢的发现，眼前的这个朱元璋啊，不但想要自己的钱，而且更想要自己的命。于是元朝政府也被迫成为了一个比赛的选手，来和朱元璋较量。那么比赛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手。现在我们欢迎元朝选手元顺帝出场，下面请元顺帝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现在的心情。 啊，就剩一句啊？那我说了，希望对方选手下手轻点，我怕疼。 好，现在来请朱元璋选手谈一下自己的感想。朱元璋选手哪儿去了？找着他了，他正在磨刀的啊。好，那我们就不打搅他了。比赛现在开始。好，刚才呀咱们借用了一下体育转播的方式来宣布了一下朱元璋和元朝战争的开始。那在介绍这个战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的对手，那就是元朝。元朝是蒙古建立的政权， 蒙古的强大源于12世纪。在公元1206年，蒙古的首领铁木真统一漠北，这代表着蒙古进入了全盛时期。那么在这儿要说明一下的是啊，很多人都认为蒙古的强大是自铁木真之后才开始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应该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斗力一直相当的强，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这个强悍的民族之所以一直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啊，只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分裂。而当铁木真解决了分裂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可怕的力量就像暴风雨一样宣泄了出来。那个时候的人呢，都知道蒙古军队厉害，哎，他们的这个军事制度啊，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实用。他们没有像南宋那种没有用的官僚机构，作战的时候呢，他们都是采取小股骑兵试探，然后呢再进行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敌人薄弱的部位实施冲击。一旦攻击受挫，他们会立即撤走，然后寻机从侧面进行突破。机动，这是蒙古军队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蒙古军队的武器也比南宋更为先进。他们天才的发明了当时最可怕的弓啊，射箭的那个弓啊，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米，这在当时那可是相当的远了。不论多厚的铠甲都难以抵挡他的进攻，只有最精锐的南宋军队装备的神臂弓才能够与这种弓来相比。当时和蒙古人打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和对方直接的用刀剑去厮杀，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弓箭。进攻之前他们射箭，进攻的过程当中射箭，甚至在他们逃跑的时候还在那儿射箭呢，你是追也追不上，打也打不着，哎，这种打法简直可以把人逼疯。另外呢，这个蒙古军队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就是屠城。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他们的屠城并不是放纵军纪造成的，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屠城是为了让对手屈服，在攻城之前，一般他们都会打好招呼，投降就不屠城，不投降，后果你们自己去想去。这样的军队对于当时任何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在这儿呢，我们来看几组数字，这些数字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金在全盛时期，也就是公元1207年，有768万户人口，到了元灭金的时候呢，也就是公元1235年，剩下的人口只有87万户，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也就是公元1223年，有人口是1267万户，等到元灭宋的时候呢，剩下了937万户，下降了26%。从数字上来看呢，蒙古对南宋还是相当宽大的，当然这其中另有原因，我们后边还会说到。蒙古军队对中原诸国的攻击确实厉害，灭掉西夏用了22年，灭掉曾经横扫天下的金用了23年。这个时候蒙古认识到了自己的可怕实力，他们将下一个矛头指向了南宋。在他们看来，和自己一样勇猛善战的金国人也不堪一击，更何况是整天只会吟诗作画、体格瘦弱的男人呢？这个男人指的就是南宋的这些人。在南宋端平元年，也是公元1234年，蒙古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开始进攻南宋。他们认为10年之内必然灭掉宋朝。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仗一打就打了将近50年，还搭上了一位大汗的性命。在他们的屠城威胁之下，这些柔弱的男人似乎并不害怕，从两淮到襄阳再到四川，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他们在河州遭受到了最大的挫折。宋宝佑七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二月，大汗蒙哥亲自带领军队攻击四川河州。这一仗啊，打了五个月，守将王坚是坚守河州钓鱼城，不但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还在战斗当中击伤了大汗蒙哥。发生的这一切让蒙古贵族们很不理解，他们也研究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这些瘦弱的男人，让他们如此的坚强呢？他们决心找出答案。虽然说南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挡住蒙古军队的铁骑。在公元1279年，经历了激烈的抵抗之后，南宋最后一个战时丞相陆秀夫在海上向年幼的皇帝赵昺行礼，说出了最后的话。他说，国家到了现在这个地步，陛下也只好以身许国了。说完之后，他背着年幼的皇帝跳入了大海。到这个时候，南宋灭亡了，但是蒙古贵族们心中的谜团却始终没有解开。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呀，有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找到答案。这个人就叫文天祥。那么这个时候的文天祥已经在元朝的监狱里待了很久了，他是在南宋最危急的时刻起兵的，组织义兵来抗元，战败之后呢被俘虏。这样的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正是元朝统治者们理想的研究对象。他们呢想从文天祥身上来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他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可能达成的事呢？于是从投降的宋朝丞相到皇帝，再到元朝的丞相和皇帝，个个都来劝文天祥投降，但是他们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四个字，绝不投降。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当中，蒙古贵族们认识到这个人呀，心里有一样东西在支持着他，这东西是什么呢？那就叫做道义。他们就不明白了，这个道义是什么玩意儿啊？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蒙古贵族们还是把握住了一点，那就是只要降服了这个人，就能够树立一个典型，道义是可以被打败的，让老百姓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于是他们就换着法子来折磨文天祥，从舒适的暖房到臭气熏天的黑牢，从软到硬是无所不用，各种方法都用尽了。但是这个文天祥呢，他是软硬不吃。文天祥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其中有两句话呀是他内心的写照。哪两句呀？时穷节乃现，意义垂丹青。一个人的气节和尊严只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的。这一下那些蒙古贵族们拿他没办法了，只好让自己的最高统治者忽必烈出场。忽必烈这个人呢，是一个接受过长期汉化教育的人，他呢深深的知道杀掉文天祥很简单，但是要征服他心里的这种信念是非常困难的。忽必烈以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文天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你留在我这里做个宰相吧。文天祥还是拒绝了他，忽必烈反复的劝说都没有效果，他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对文天祥说，你想干什么你自己说吧。文天祥昂首说道，只求一死，活着不好吗？啊，活着好好的啊，做官享受荣华富贵，为什么一定要死呢？那个道义就这么重要吗？忽必烈非常的佩服面前这个人，但是他不能理解他。好吧，既然你要死，那就成全了你吧。1283年，文天祥被押赴大都的刑场。 当他到达刑场的时候，周围围着无数的百姓，他们将看着这个英勇不屈的人被处死。那么文天祥在就义之前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咱们明天接着说。